诸位同学，大家好。请掀开《十善业道经》第十面倒数第三行。佛慈龙王，若立成慧，即得八种喜悦心法。何等为拔，以无损恼心。昨天介绍到此地，今天我们看二，无嗔恚心。这个所说的八种，这八种是八大类，每一类里面的境界都是无量无边。那么只要有这些烦恼现行，都是属于嗔恚。如果嗔恚断了，此地所说的这些东西自然就不会存在啊，像损恼心、嗔恚心、增诵心乃至于这个和睦忍让啊，这个都是嗔恚的现行啊，在日常生活当中起心动念之处啊，损恼放在第一个，非常有道理啊。凡夫有意无意，都令一切众生生烦恼。第二句将无嗔恚心。世人稍不如意，嗔恚自然就生起来。由此可知，这个业障习气的深重。经典里面常讲啊，一念嗔心起，百万障门开，嗔恚心一起来，智慧就没有了。不但智慧，我们常讲理性啊，理性就被蒙蔽了。于是全凭感情用事啊，感情用事哪有不差错的道理呢？不仅是伤害自己的身体啊，上一次我们举例说明啊，而且呢，有意无意啊，给一切众生结了冤仇。冤仇若不能够化解，因缘成熟的时候，报应就现前。所谓是冤冤相报，没完没了，而且果报必定是一次比一次残酷。诸位如果读安世全书啊，前面的第一个部分，文昌帝君阴之文啊，你看看前面有很长的一个大篇幅啊，帝君说他一十七世为士大夫啊，所造的业，所受的果报， 非常值得我们警惕。所以冤家宜解不宜结，不学佛那就不必说了，学了佛之后，我们总得要相信因果通三世。人决定不是只有这一生，如果是只有这一生，何必要修行，用不着了，惹这些麻烦干什么呢？不是这一生呐，确确实实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过去无始，未来无终啊。过去已经造了不少罪业了，养成深重的烦恼习气，这个没法子了。遇到佛法，遇到圣人的指点教诲，我们觉悟了。觉悟之后啊，就要知道改过自新。觉悟之后啊，就不会为这一事着想。你的眼光开了，你有前后眼了。所谓前后眼，就是你见到过去，你也看到未来。这个前后眼是智眼，是慧眼。我们怎样为来世着眼，这个就对了。这也是非常短暂呐！纵然和尚一百岁，也是一弹指就过去了。聪明人在这个短暂时间当中，如何求出离道？怎样走出六道轮回？儒家讲得好，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后面讲知止而后有定，止什么呢？止于至善，至善佛法里面讲得清楚，至善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呀。无上正等正觉，这是至善。我们要把心啊定在这个目标上，这叫知止啊！我们什么都不求，事出世间世间法，一样都不沾染。宗门里面的话说，所谓的百花丛里过，片叶不沾身呐。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万缘放下了。一心就像无上菩提。佛法要想成就，不能不放下世法了。世法跟佛法，我们要有能力辨别。 啊，佛法是正觉，是法是迷情呐。啊，佛门里面的事情，如果不觉悟，也是是法。啊，是法里面的事情，如果觉悟了，也叫佛法。啊，佛法是法在哪里分呢？在觉迷上分。啊，所以佛教给我们对于事出世间一切法的态度是自在随缘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如果是攀缘呢，这就是是法了，随缘是佛法。啊，那么换一句话是，让我们一切不自在呀。这是实法，得大自在，那就是佛法。我们要怎样才能够得到？啊，我想许多同修啊都希求的。要想得到自在，要想真正做到随缘，食物一定要舍掉啊！啊，离开贪嗔痴慢就自在了。内无烦恼，外面境界就没有办法诱惑你。啊，外境还能够诱惑你，是你的烦恼没有断。啊，他诱惑你什么？诱惑你烦恼。啊，让你的烦恼起现行。啊，所以我们内里面把烦恼断了，啊，无私无我，啊，无有贪嗔痴慢，外面的境界再多再巧，也无动于心了。这样才能得自在，这样才能随缘。啊，随缘一定是自在的。啊，随缘里面带来了烦恼，那就错了。啊，这个事情我们就不能随。啊，随缘里头决定没有烦恼。啊，世间的烦恼大多起于得失，所以得失心太重了。啊，果然无私无我，无有贪嗔痴慢，诸位晓得得失心没有了，这时候可以随缘了。啊，有缘广利众生，啊，不是为自己，为利益众生。啊，没有缘的时候，利益众生的事，啊，心行也绝不中断。啊，做的方法不一样啊，古德常说的。 有缘分，我们全心全力帮助别人，帮助社会。没有这个缘分呢，那就独善其身。所以没有休止的。这正是古人所谓的有缘我们兼善天下了，无缘则独善其身。独善其身就是准备将来遇到有缘的时候为大众服务。念念不忘这个心，这就是大菩提心，就是度众生的心。有一些佛门弟子在家出家我都遇到过，慈悲心很重啊，念念不舍为众生服务，想尽方法去找机会，惹得一生的烦恼，这个是错误的。这个就是讲的攀缘而不是随缘自己精心在那里计划应该要怎样怎样做。这个错了，明白的人不会这么做法，但是有另一个做法，求佛力加持这是正确的。求佛力加持也不是天天在佛菩萨形象面前祷告那个也是属于攀缘。这个里头真的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努力充实自己念念不舍为众生服务的信念，这就是求佛菩萨加持。那么由此可知，佛菩萨加持决定不舍时节因缘。时节因缘没有成熟，这个机会就遇不到我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在家的大德出家的老法师劝我教学，劝我写书，至少也有几十次之多，我不是无动于衷我知道时节因缘没成熟没有成熟，大概不外两种因素， 第一个是自己的德行学术还不足以传法，佛菩萨不会有感应。第二种呢，此时此处没有真正发心学法的人，这两种语言缺一个都不成熟，必须这两种语言都成熟，佛力加持，机缘成熟了，我们很清楚，所以在没有成熟的时候一定要加功用恒。用功的方法很多，佛家常讲八万四千法门，这么多法门，哪一个法门对自己有利，自己要知道啊。不知道的话呢，自己可以试验，试探试探。什么叫有利有利呢？决定不让自己堕落。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时时刻刻要提防啊！如果真的不让自己堕落，我们是个知识分子，最有效的方法亲近善知识，善知识在哪里呢？经典呢？经典是佛说的，我每一天读经，亲近佛陀；每一天研究注解，亲近古今的善友。他们帮助我们解释经典，我们多看多听，开自己的智慧呀！天天呢增长智慧，这就不容易堕落了。古人有所谓，三日不读圣贤书，面目全非也。这个话我们现在听起来感觉到一点都不过分。如果我们三天不读经，不读注解，把佛法放在一边，烦恼习气都现行了，我们绝对没有能力抵挡这个社会上许许多多的诱惑，我们没有办法扶住自己的烦恼习气，这就堕落了。多少人天天在坠落，自己不知道啊！明眼人看得清楚，想帮忙，帮忙也要靠时机因缘，这就是佛家常讲的“佛不渡无缘人”。 啊，什么叫有缘呢？真正能信，啊，能解，能行，啊，确实有能力辨别好歹呀，有能力辨别是非邪正，这个是机缘成熟。啊，佛菩萨特别照顾我，啊，缘不成熟，照顾他也是枉然，他不能接受。啊，佛是门中不舍一人的，啊，这是这个话都是真的，啊，都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啊，所以时时刻刻检点，我们还有没有嗔恚心？如果有嗔恚心，没有立烦恼啊，啊，没有立嗔恚呀。好，今天就讲到此地。